这一天的电波里面再次响起这首《我和你》，肯定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当年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瞩目之下，在鸟巢国家体育馆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盛况，现在可能也会历历在目，出现在你的眼前。我记得当时我正好跟朋友相约在就离电台不远，在芳草地这一带，我们一起看完了开幕式的演出，然后就从芳草地附近我准备步行回家。当天晚上我觉得十几公里的路，但是走得一点也不辛苦，整个人的感觉就是走到天荒地老也不怕。一路上耳边还有脑子里面都是刚才这首《我和你》，以及开幕式上面的一些很华美的演出的画面，就像是在眼前过电影一样。那现在十年眨眼匆匆过去，我们也在当年奥运会开幕式的这一天，8月8号这一天，现在是成为了全民健身日。那我想国务院批准这样的一个节日，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记住当年的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同时也希望可以更多的了解健身的好处，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才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在又一个全民健身日到来的今天，在8月8号星期三的这个时间，不妨找一个时间动起来，下午3:08，这个时间也刚刚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天旋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他穿透云层说话，天空下起了石 小顽童，前面背靠背听到歌来自于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微信平台上面的 memory 真的是一个大顽童，干嘛要把你很辛苦才能够得到的北马的奖牌寄给我呢？这应该是你很好的一份纪念，感谢健身，感谢运动带给你的很好的留念，让你从原来的一个十足的宅女变身成为了一个运动爱好达人。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在运动在健身当中带给你的转变是应该让你印象深刻的。欢迎在8月8号星期三下午的3点钟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 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下午的时候继续开着收音机跟我一起唱，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静听友说，刚才那首我和你真的是洗脑歌，可能在2008年那一年的时候，甚至说在2009年的上半年，可能基本上整个脑海当中回响的旋律之一就有它。 前方啊，没有方向， 将人的伤 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放了他的《突然的自我》，练了两天就很想把伍佰的歌带给你，《青春的白鸽》，还有《向往的天空》。即便是会遇到挫折，会受伤，会流血，也要继续的坚强飞下去。其实发现他的歌里有很多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细细的听，揣摩的人生真谛。周三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和你一起唱继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开门营业，也欢迎听歌唱歌的诸位客官。那接下来就用这一首老歌，也祝福一下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当然，以今天过生日的代表人物就是王菲，还有81年出生的费德勒。好了，来祝福一下自己的画家好朋友的猫 CC， 遇见令加上晴天。他说夏秋交接之际，祝福我的好朋友是位美女画家，继续开心自信美丽，要祝你生日快乐。喜欢你的他，哎，喜欢他的你，

邮票的设计笔法轻盈，自由抒情，构图别致，简洁明快，将艺术与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另外，昨天还正好是2018集邮周，集邮与旅游主题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中国梦集邮情。西城邮政向公众展示了邮票的知识性、鉴赏性、收藏性，宣传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24节气。同时结合24节气三特种邮票的发行，还发行了北京集邮、待到秋来、44景等一系列精美的邮品。另外，西城区地安门邮局当日发行的24节气诗相伴之立秋及新十二花神系列邮资机宣传戳同样受到了广大集邮爱好者的热捧。再来关注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自今年年初关门装修以来，仍然不时有读者前去探望，他们天天期盼与自己相伴多年的书店重新开张。而昨天，三联韬奋书店总经理郝大超表示，今年年底书店将重张，以迎接读者的到来。据了解，升级改造后的书店软硬件都会有提升，设计上力求体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主题，扩大营业面积，更新全部书架，增加智慧系统，同时在经营模式和服务范围上形成立体服务格局，以形成全新立体的现代化智慧书店。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也许我的人 这是一点也不大舌头的吴克群，住在心里面。一开始放这首歌的时候，我总印象当中觉得他是八月份过生日的人，后来查了一下发现还要晚两个月零十天才能祝他生日快乐。这样欢快旋律可能也多少代表了很多人迎接立秋后第一场痛快淋漓的雨，享受这场大雨浇灭了连续一周多暑热天气而得到些许清凉的一种感受。最起码昨天晚上我相信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没有再开空调了。好了，3:38，欢迎你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打打节奏，跟 Elva 一起感受一下 R&B。Here we go。 利用你的节奏弹爱情，快慢只会随着你自己。可我难道只是不露馅，日夜都有蓝色的心情。城市一个非常孤寂，两个却又充满怀疑， 犹豫很心意， 只好这样心中我你 就像全世界走了他的感情， 走走也不 行，所以爱情走了他的生命， 为何我爱上你， 爱到不在意 在冲动的记忆，可我不爱泪眼那森林，有些写字黑人的自信， 荒谬爱情城市 一个非常孤寂，两个却又充满怀疑， 犹豫很心意， 只好这样形容我 Knocking all night, her body is banging, she was looking real tight. Oh, what you mean? It's a girl like me, it's not real like me. Yeah, fine. Dead right, she's a hottie, let's party. What about her? Tell her whatever, she got no rhythm whatsoever, undercover. You wanna love my album forever. 而幸福却已经离我那么远。 刹那间又好似回到昨天，我试着让诺言实现，可是我不知如何再往前。面对或是欺骗，两边都是深渊，无论我怎么选，都面对坠落的边缘，或是伤悲的容颜。 仿佛是昨天， 仿佛是昨天， 却已回不去那天， 的老歌，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微信平台上面的林赛就说，我还记得当时在8月8号在奥运会开幕式的晚上，五彩的焰火从北京中轴线腾起，永定门、天安门、什刹海、鸟巢，巨大的脚印向我们走过来，那个时候的美轮美奂的场景。是你的描述让我想起了那一刻。还有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妍妍，他说我当时就是在8月8号那一天，在10年前那一天去领结婚证的新人。哇，那现在应该是整整结婚10年了，10年的纪念日，希望今天好好的度过。下午的3:47，也欢迎更多在听歌还有以及遇到了自己会唱的歌想要跟着一起合唱的听友，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跟戴毅有及时的互动，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我就好了。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首对唱，